節，就係話講到當我哋成為基督徒之後，我哋要將我哋嘅身體當作活祭獻俾神。呢一種嘅活祭嘅人生係一種全然委身嘅侍奉，係神所喜悅嘅。咁今日我哋繼續嚟到睇羅馬書十二章第二節，剛才是姊妹同我哋讀出嚟嘅一節嘅聖經，就係話我哋唔好跟隨呢一個嘅世界，要藉著我哋心意更新而產生呢一個嘅變化。呢個亦都係成為我哋獻上自己當作活祭嘅根基。你可能會問，你問牧師，咦？牧師，你上個禮拜你講完羅馬書十二章一節，今個禮拜你又講十二章第二節，會唔會下一次你又講十二章第三節？你咁搞法，咁啊成年咧都可能講唔完羅馬書第十二章。咁大家又唔使驚，我暫時都唔係用書卷嘅形式咧嚟到正道，咁下一次咧就唔會係羅馬書噶啦。我哋打开神的说话，我哋去思考之前，我哋一同有个祈祷。主啊，求你在这一段的时间都是打开我们的心门，以致圣灵可以在当中去动工，藉着你的说话，藉着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再一次的激励我们，更新我哋，可以靠近主，奉耶稣名字祈求，阿门。呢心意更新呢个题目喺呢度咧，系有一幅嘅图画啊，有两边嘅图案啊。其实两个嘅图案咧，都系同一个地点嘅啫啊，只不过喺影嘅时候咧。是不同的角度，或者在不同的环境来到拍，大家都认得的了。这里就是我们温哥华这个的downtown 里面的 waterfront， 两个不同的环境里面是拍出来。一边呢就是在我的右手边，左手边，即是说在这个的左手边，就是一个天朗气清的一個嘅時間嚟到係影嘅，另外一邊咧就係話大家記得咧，另外一張就係話大家記得喺七月同埋八月嘅時候咧，其實温哥華我哋都有好長一段時間咧，都係籠罩喺呢個陰霾之下，因為有呢一個嘅山火同埋啱啱預正係嗰個嘅風向嗰個關係啊，所以兩幅唔同嘅。但是呢一幅你覺得呢，如果你在天朗氣清那一天你看的時候呢，就會是很舒服，你會很欣賞那個自然的環境啊，一種很美麗的一個的情景啊，就其實 很反映到溫哥華夏日那種的味道出來。但是另外一幅啊，你發覺如果在那個陰霾之下的時候呢，很不舒服，或者甚至乎咧，你睇嗰個嘅事情咧，其實都好模糊。更加就係話，若果你係有嗰個嘅氣管嘅問題嘅時候咧，你唔可以逗留得耐啊，你呼吸可能會產生呢一個嘅問題啊，好唔舒服啊，係兩個係一個完全唔同嗰個環境或者嗰個心境嘅情況。其实基督徒都一样，我们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其实都是一个人，基本上我们都是一个人，但是我们信主前和信主之后的态度，又或者我们的人生观完全的是改变。信主之前可能你觉得自由自在，一切都是自己做掌握，一切都是自己话晒事， 不会被任何的事情来到约束你，就是说其实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想可能喝酒我就喝酒，可能我赌钱我就赌钱，我想发脾气就发脾气，完全是一个自我的中心。但是信主之后，你和我应该就是说我们得着赦罪之恩，我们经历了圣灵的重生之后，因为圣灵的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致我们经历到主带给我们那种的更新和改变。虽然我们都是同是那一个人，都是叫做王伟光，但是我们的生命是完全的来到改变，一个截然不同的生命，就好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一幅的画一样，同一个景象，但是两种不同的状态，或者两种不同的环境。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会经历改变。很多时候改变不是那么容易去适应。如果我们有小孩子呢，我们都知道可能是三个礼拜之前，我们的小孩子还在放什么，放游场暑假。那么小孩子可以睡到九点、十点、十一点都可以。但当你上学的时候，小朋友上学的时候可能怎样，我不知道几点钟起身，可能七点几啦，八点几就要叫他们起身。我做过父母都知道，他习惯了睡得久的时候，现在要他早呢，就真的卧铲都铲他不起，叫好久，好多次好怒气。改变不容易，我自己都经历一些改变。我以前呢是回教会呢，我就十分钟由我家那里就去到教会，现在我回教会呢就大概如果星期日就好很多，因为没有交通，就半个钟头都可以。如果平时呢就要40分钟。经历那种的改变，一种的改变每一个人都要是可能去面对。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的世界，不要效法这世界。保罗其实就是说，你不要被世界所改变，或者是同化了你。效法这个的字在希列文那个的意思就是说，被同化成同一种形状的意思。言下之意就是说，这个世界其实是试图将每一个的人，或者是一切的东西，包括基督徒，都是说将它纳入在它的影响范围之内。面对这种的挑战，保罗他说，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不要跟着潮流来到去改变。有一些时候我们要勇敢来到去讲这个的不字，我们要 say no。 有一些时候当说到不要效法世界的时候，保罗又或者我们都知道，不是说叫我们基督徒，我们是离开这个的世界，我们退到一些的沙漠的地方来到居住，我们做那些的叫做那些以前叫修士，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说我们虽然是住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入世，但我们不熟世。我记得是华利克牧师 Rick Warren 他讲过一个比喻都很好的，他说 用鱼来做比喻。我自己都很喜欢吃鱼，蒸鱼，清蒸海上鲜，蒸鱼我喜欢吃。当你蒸好一条鱼之后，你会跟着怎样，会淋一些油上去，跟着呢要加些什么，加些豉油，是吗？加豉油，如果不是呢，你没有那种，你没有豉油呢，就算条鱼是几新鲜，或者就算是石斑都好， 冇豉油可能唔好食，但系你有冇谂过，其实一条嘅咸水鱼啊，我唔系讲湖里边一条嘅咸水鱼，由佢出生到佢被人闹，即系闹上嚟被人劏之前，其实佢整段嘅时间，可能几年嘅时间，佢喺个海嘅里边。但系呢一条嘅鱼，佢虽然喺海嘅里边，佢一啲咸味都冇，一啲咸味都冇。我哋基督徒亦都系一样。我哋喺世界嘅里边，但系我哋唔会被世界嘅事情所影响我哋。又或者，我哋一个叫做系恒温计，一个系呢一个嘅叫做 thermostat， 同埋一个温度计，一个 thermometer。两个嘅分别，大家好知道。当一个系温度计嘅时候，这个温度计就是说，因为外边的空气或者外边的天气影响你的时候，你会较高一点或者较低一点，就是说个环境是影响着你。但一个的恒温计就是说你去控制在室里面室内那个的温度是高或者低，是由你去控制。所以其实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我们要做一个的是恒温计的基督徒，是我们去改变个环境，不是一个的温度计，就是随着外面来到影响我们。入世但不熟世，这个就是保罗所教导给我们。今天我们其实我们不少的基督徒，我们都是面对很多社会上面一些的是议题，很多的议题。我们不要讲全世界，就缩窄一点，实际一点，讲就算我们在温哥华，在这个的地方里面，加拿大这个地方里面，其实我们面对很多的社会议题，我们面对大麻合法化，我们面对安乐死，我们面对安全注射，我们面对是同性恋或者同性婚姻，我们又面对一些叫所谓叫做在学校里面变性人的身份和洗手间，甚至是面对一个叫做是叫 SOGI， 即叫做是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就叫做性向性别多元化的教育。好多这些的题目，一些的争议性的议题，不单止在教会以外，外面的人他们有不同的意见，可能甚至在教会以内我们都有不同的声音。究竟我们怎么样做才不会被同化呢？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之中，我们仍然可以坚持真理呢？答案就是保罗所教导的，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叫心意更新而变化呢？简单来讲，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想法，整个的都会被改变过来，就是这个的意思。心思意念可以是一种很危险的一种的，或者叫东西，或者是很危险的一种的思想。因为 你的脑袋是很容易是被环境来到去影响你。你的脑袋很容易是被你见到一些吸引的事物的时候，你就会跟从，又或者甚至乎是被这些的事物来到是操纵。所以在西方的言语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就是说要小心你是在想什么，因为你的思想会变成你的行为。你又要小心你的行为，因为你的行动会变成你的习惯。你又要小心你的习惯， 因为你的习惯会变成你的性格。要小心你的性格，因为你的性格会决定你一生的命运。当然我们不信命运，但我们知道也都明白到这个似乎是一个是自然的定律，会是这样有这个的因循，有这个 的改变。所以如果我们看回圣经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有十诫，你发觉在十诫的里面有九诫其实是在说什么，是在说一些的行动，又或者说你的说话。譬如第一，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即是说你不可以有拜耶和华有拜巴力，不可挑黑偶像，不要画一些 的偶像出来，不可妄称神的名，要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最后第十诫就是说不可贪婪，不可贪婪人的房屋，也不可贪婪人的妻子、仆婢、牛奴，并他一切所有的。新约圣经主耶稣同样教导我们，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思想，不要让我们的思想来到去犯罪得罪神。现实很多时候都告诉我们听一件的事情，就是说只要我们可以控制一个人的思想，就可以控制到这个人了。你控制到他的思想，你就会控制到这个人。大家都知道，其实在最近大半年的时间里面，这个美国和北韩都在一个的对峙的局面当中。在这个的对峙的局面当中，我们都知道北韩是频频是试射那些叫导弹，美国就指控说北韩你制造那个的朝鲜半岛那个的危机，威胁全世界那个的和平，警告就是说可能如果你继续这样做的时候，就随时都会爆发这个的核战，搞到全世界其实都很紧张担心。但其实个问题的症结就是说，美国和北韩出了两个呢是非典型的领导人，一个呢叫做癫疯，一个叫做狂龙，所以呢就癫疯斗狂龙，搞到今时今日世界这么乱，世界这么不得和平。你有没有想过在北韩有超过2500万的人口，但是北韩的平均那个的人生产总值或者叫做是 GDP per capita 只不过是大约1000元左右，就美国呢是高它有28倍那个的经济的力量，就是 人均生产力高28倍。虽然在北韩大部分人都是在这个的贫穷线之下来到是生活，但北韩的人民非常的来到信服他那个的领袖，没有人有怨言。当然可能哪个有怨言已经拉了去枪毙，但基本上没有人有怨言，全国的人呢很服从这个的领袖，好服从这个的最高的指示。原因只有一个，为什么会这么服从他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的领袖，北韩的领袖可以控制到每一个人的思想，不给他们看电影，又或者互联网是经过很严密的监控。所以北韩的人民很多都不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听闻说他们以为汉堡包就是 金正恩發明的，電腦呢就是金日成所發明的。他們不知道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因為他們的思想是被控制到。所以你看到控制一個人的思想是很重要，只要我們控制到一個人的思想，我們可以控制到人民。北美洲上一世紀60年代，我們叫做開始進入一個叫後現代的思潮裡面，知識界是鼓吹人本身其實我們沒有內在那個意義，每一個人可以憑著自己那個意志上的選擇，我去尋找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人生，或者去尋找我自己所喜歡擁有的東西。所以在我年輕的時候，有一個廣告其實都很大家都聽過的了，很吸引我們，就是說一個香煙的廣告，叫做香煙廣告，就是說想做就去做，無限上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因著這個後現代的思潮裡面，一個人的信仰、一個人的宗教或者你的道德標準，不是在一個框框裡面，不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之，不可以亦都加諸在人其他人的身上，不可以。而相對主義的觀念上面，因人的價值觀、人的道德觀、人的知識觀，因着这样的缘故，是产生了极大一个负面的影响。相对主义使到人不再相信有永恒，不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所以在公立学校的里面，不再是容许是教这个的宗教的教育。在社会上，相对主义也是令到人的价值观是有很大的改變，很大的影響。因為人體那個的事物是相對的緣故，所以人那個的是生命的價值是沒有內在意義的話，就是說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爭取達至是自己個人那種的慾望就可以了。所以以前一般人相信就是說我們要傳宗接代，我們是生兒育女，我們要是兒孫滿堂，這種的人生命那種的價值呢，在後現代的思潮裡面呢已經是不再適用。人不再看說是結婚和生育有什麼的關係，更加不認為傳統的家庭制度一定是絕對好，一定是要去維護這種制度，更加就是說家庭未必是一男一女所結合組成的。以至現今很多人極力爭取，就是說我們要墮胎，我們要吸毒，我們要同性戀合法化，所有這些的問題其實都是出於一個我們那個的滿足自己個人私欲的原因。在這一方面，加拿大的情況當然也都不會例外，我們知道美國也都是如是。美國或者美國人經常都說是 God bless America， 其實在加拿大我們的人權那個的憲法的裡面，在那個罪的裡面呢，其實都有一句的說話，就是認同了神的全能 Supremacy of God。 甚至乎我們唱國歌的時候，我們唱到是 God keep our land， 但我們明白到當一些人 說是 God bless America， 當一些人是唱 God keep our land 的时候，未必讲到他们真的话用一种真诚的态度来到信靠神。 又或者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明白当初写这个宪法在这个罪的时候，写这个罪的时候是为什么将神是写入去宪法的里面，跟他的想法他的思想是怎样，我们不能够明白。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明白，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和在社会的联系之间，我们是息息相关，我们不可以切断。正因为社会那个的潮流文化是没有这个黑白的观念，正因为社会的潮流影响着我们的本身，影响着我们的家庭，甚至乎影响着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在社区里面作言作光的功效，以致不同的社会议题都可以成为我们信仰反思一个的机会。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以致我们可以和这个俗世的洪流可以抗衡，我们不会被它影响。当讲到是将我们整个人是完全献上当作活祭，一个 living sacrifice 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将我们的主权交回给神，将我们的主权交回给神。以前活着的是我，现在活着的不是我，那是将个主权交回给基督。以前我们在人生里面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我们经常都会问为什么我这么好人，但是为什么我的际遇这么差。以前我说神啊，你祝福我，祝福我有健康身体，神啊你祝福我生活无忧，神啊你祝福我 是平平安安，祝福我一家人都在你的里面蒙恩，祝福我的小孩子顺顺利利的考上大学孝顺，祝福我的仔女儿孙更加有健康身体。但当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之后，我们明白到个主权再不是属于我们，个主权是属于基督。所以说我们可能我们祈祷的时候，就是我们说主啊，我知道你有你美好的旨意，无论一些不好的事情是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我愿意顺服，我愿意去跟从，因为你就是那位永恒的主，你必知道哪一样是最美好在我的人生里面。我们信耶稣不是很难，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可能很容易，但要说将我们的主权交给基督一点都不容易。当心意更新的时候，无论你的道德观、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都应该有所改变，因着这个的改变，你就不会再被这个的世界来到牵着走，你就不再效法这个的世界，因为这个的世界整天都会变，以前得的，以前不得的，今天得。大家都知道，你4月20号的时候，好多人在那个大麻日去吸大麻，以前不得，现在得，因为为什么？因为人多嘛，因为人够恶嘛。以前不得的，因为现在得了。所以就算你是卖那些的毒品好，你是吸那些毒品好，警察都不会拉你。一些的事情不断不断的改变，我们怎样来到心意更新，来到抗衡呢？很重要，就是说当我们讲到心意更新要改变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不单止不跟着这个潮流来走，而是说你一定要回到神的说话的里面，回到圣经的里面。你依靠主来到改变自己，你靠着 神的真理使到自己来到变化。所以在哥罗西书的三章二至四节的里面讲到，最后我们已经读过了，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其实意思不是说我们成日只是想着、天堂有几好、天堂是怎样享受，不是只是想这些，而是说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是思念地上的事的时候，就是说呢，我们要多一点的来到去研读圣经，我们多一点的透过神的说话，以致圣灵可以光照我们，知道哪一些是对，哪一些是不对，我们可以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很多时候世俗的道德观、社会上面 的舆论会混淆我们，我们没有神的说话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被混淆，我们不知道哪些是对。例如当我讲到是安乐死的时候，有些人就说、不如与其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不如我怎样，我死得有尊严，我或者是不应该，人不应该忍受一些没有意义末期的一些的痛楚，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但当我们明白圣经所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每一个，我们是按照神尊贵的形象而被创造。我们知道在《生命记》里面讲到，只有神才拥有决定人那个生死的权柄。同性婚姻，当世界的人说到、你们基督徒都是讲爱的，你们要爱，你爱所有的人，一切的人，你们不可以有偏私，你们不可以有一个 prejudice， 两个人的事不影响其他人就行了，这个是世界的观念。但当你回去圣经的时候，你就很明白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所组成的，男同男、女同女都是神所憎恶的，得罪神的。因此当你回到去圣经的时候，你就得着圣灵的光照，你生命可以不断地得着改变，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观念就不会牵住你来到去在前面来到去走。当我们更加去熟悉圣经的时候，我们更加就可以学像基督。所以有一篇很简短的文章呢，是讲到是世界和主耶稣的分别，我觉得都很好的。世界说要复仇，主耶稣说要赦免；世界说要争取，主耶稣说要舍弃；世界说要往上爬，主耶稣说我要从天上降下，成为一个极卑微的人。世界要说想做就做，但主耶稣说遵行上帝的旨意。世界成日都说要公平，但主耶稣说我为你受辱受屈。世界说我要权力，主耶稣说我来是服侍人。世界说你要爱自己，但主耶稣说爱上帝爱人。一个很不同的价值观，从圣经里面的价值观和人的价值观。然后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经文最后提到，当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当心意更新变化的时候，就可以察验到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一个更新了的心思，可以更加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是怎样。 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哎，这个又好像神的旨意，这个又好像，究竟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当你在圣经的话语里面更加深入去读的时候，你就明白怎样遵行神的旨意。你个人的性格因着那种的改变，你慢慢慢慢就更像基督，你慢慢慢慢就更加充满圣洁，充满和平，充满温柔，充满怜悯，减少你的偏见，可以减少你那种的虚假，以致我们更蒙神的喜悦。求主来帮助我们，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帮助我们，我们一个更新的态度，以致我们的活祭可以真正全然的献上给上主。我们一同祈祷。主啊，世界不断的改变我们，以致很多时候我们慢慢的远离了你，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走向自我中心一个生活的模式。求主你赐给我们有你的说话，以致可以心意更新，更像我们的恩主。因着心意更新，我们可以产生个变化，可以不会被世界所来到牵住来到去走。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 一个更新了的生命就再不是我们以前的生命，现在我们的生命是为耶稣而活的生命。我们唱一首回应诗，在《生命圣诗》469首，为耶稣而活，这个才是真的生命。奉献的时候，请两位师士来到台前。 奉献是我们信徒当尽的责任，愿神悦纳我们诚心所献上的。 我们请大家低头为献金祈祷。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的脚步回到你的家里面去敬拜你。父，我求你保守我们每一日都是有更新，还有希望我们所有的更新和改变都是合主你的心意。父，我们有些金钱，台上的金钱，求主你赐给我们有聪明智慧去使用这些现金，都在你的事工上面。求我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当是欢迎和报告的时候，我们请 Jason。 请问今天有没有新朋友？你是 Andy 是吗？欢迎你。Hello， 你是 Vivian， 欢迎你。我是查俊，欢迎你 Anita， 好吗？我是查，仲有一位新朋友，但是在上边，他又姓黄的。叫阿 Joshua， 今日咧，我哋陣間報告完唱完祝福完之後，我哋係有要影相嘅，係為咗堂慶三十週年個特刊而去影嘅。咁陣間就麻煩大家合作啦。係啦。唐慶三十周年的特刊呢，繼續還有得投稿的，咁詳情請尹 Joey。 新一季的成人主日學呢，將會在十月一日上午十點鐘開始。咁這一季呢是十月至十二月的，講完就是黃牧師。在十月28號呢，我們平安堂都有一個福音話劇叫《夢遊仙境》嘅，咁將會喺禮拜六晚上7:30舉行。外間消息就仲有就有讚美之泉2017嘅加拿大温哥華讚美巡迴喺9月30至10月1日舉行，詳情就請睇報這個 bulletin。咁我哋十月嘅侍奉人員表演出咗啦，咁有啲咩需要改動或者唔得嘅？都同 Joey 聯絡，同埋下年嘅獻花都係即係有邊個有邊位有邊位有心嘅，咁請都同 Joey 聯絡。同埋今日下晝2:30係有執事會嘅，如果冇乜其他就三一種。 赞美赞神万福之间，地上生命当赞主人，天上万国中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我有请黄牧师为你祝福。 天父，我们每一个都是你用重价去买回来，我们将身体全然献上给你是理所当然的。 当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更加要过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生，以致我们用生命来到见证你的大能，用生命来到见证你的爱，让我们在新一个星期开始的时候，无论我们在工作的场所，无论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私人的空间里面，我们都可以见证你，以致承受你更大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大家请坐，我们默祷之后休会。